人海拥抱你，用尽我所有运气，我不害怕风和雨，只为了遇见你。关于我爱你没有道理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真的可以把我的所有全给你。 愿你的生活充满希望和阳光，愿你的夏日有风冬季有暖阳，愿你的理想除了诗歌还有远方，愿你的此生有我一直在身旁陪 真的可以。